灌夫，字仲儒，颍阴人也，父张梦，常为颍阴侯灌婴舍人，得姓因进之，至二千担，故蒙灌氏姓为灌梦。吴楚反时，颍阴侯灌婴为将军，属太尉，请孟为校尉。夫以千人与父聚，孟年老，颍阴侯强请之，郁郁不得意，故战长献监，遂死无军中。汉伐，父子聚有死事，得遇丧归，夫不肯随丧归，愤曰：“愿取吴王若将军头，以报复仇。”于是夫披甲持戟，募军中壮士所善，愿从数十人，即出闭门，莫敢前，独两人及从奴十余骑驰入吴军，至麾下，所杀伤数十人，不得前，复选走汉壁。王其奴独与一骑归，夫身中大疮十余，是有万金良药，故得无死。疮少抽，又复请将军曰：“吾亦知无必曲折，请父王。”将军壮而易之，恐亡夫，乃言太尉。太尉照故止之。吴军破，夫以此名闻天下。颍阴侯言夫，夫为郎中将，数岁作法去，家居长安中，诸公莫不称，由是复为代相。武帝即位，以为淮阳天下交靖兵处，故喜夫为淮阳太守，入为太仆。二年，夫与长乐卫尉窦福尹轻重不得，夫罪伯府，府窦太后昆弟，上恐太后诛夫，喜夫为燕相。数岁，作法免，家居长安。夫为人刚直，十九不好面鱼，贵妻诸事在己之右，必欲凌之，事在己左，欲贫贱，犹亦礼敬与君。仇人广众，见宠下辈，是亦以此多之。夫不好文学，喜任侠，以然诺，诸所与交通，无非豪杰大华，家累数千万，食客日数十百人，卑池田园，宗族宾客为权力，横颍川。颍川而歌之曰：“颍水清，灌氏宁；颍水浊，灌氏足。”夫家居，倾向室中宾客亦衰，即窦婴失势，意欲以夫引绳排根生平木之后弃者。夫亦得婴通列侯宗室为名高，两人相为引众，其犹如父子然，相得欢甚，无厌恨相知之晚。夫常有福，过丞相坟，坟从容曰：“吾欲与仲儒过魏姬侯，会仲儒有福。”夫曰：“将军乃肯幸临旷魏姬侯，夫安敢以福为解？请欲魏姬惧，将军旦日早临。” 焚许诺。夫以御婴，婴与夫人亦是牛酒，也洒扫章具置旦，平明令门下后寺。至日中焚不来，婴谓夫曰：“丞相其望之哉？”夫不义，曰：“夫以服请不疑。”乃驾自往迎坟。坟特前细许夫，书无一往。夫至门，坟尚卧也。于是夫见曰：“将军昨日幸许过未及，未及夫妻至聚，至今未敢尝食。”坟悟，谢曰：“无罪，望与众如言。”乃驾往。往又徐行，夫欲易怒，即饮酒酣，夫其无主坟，坟不起。夫喜坐与亲之，应乃扶夫去谢坟，坟足饮至夜，即欢而去。后坟使吉福请婴乘南田，婴大望曰：“老仆虽弃，将军虽贵，宁可以事相夺乎？”不许。夫闻，怒骂福，福误两人有隙，乃慢好谢坟曰：“未记老且死，一忍且待之。”已而坟闻婴夫实怒不语，亦怒曰：“未及子常杀人，坟活之。坟是未及无所不可，爱树请田，且冠夫何欲也？吾不敢复求田。”由此大怒。元光四年春，坟言冠夫家在颍川横甚，民苦之，请按之。上曰：“此丞相事，何请？”夫亦持坟因事为坚吏，受淮南王金与语言，宾客居见，遂以拒解。下坟娶殷王女为夫人，太后诏召列侯宗室皆往贺。殷过夫，欲与俱。夫谢曰：“夫硕以酒诗过丞相，丞相今者又与夫有隙。”殷曰：“是以解。”强与俱，酒酣。坟起为寿，坐皆必席服。以婴为寿，独故人必席，于半息席。夫行酒至坟，坟息席曰：“不能满觞。”夫怒，因嬉笑曰：“将军贵人也，避之。”时坟不肯，行酒赐至临汝侯冠贤，贤方与程不识耳语，又不避席。夫无所发怒，乃骂贤曰：“平生毁程不识不值一钱，今日长者为寿，乃笑女曹儿彻逆耳语。”坟谓夫曰：“城里举东西宫卫尉，今重辱程将军，重辱独不为李将军弟乎？”夫曰：“今日斩头学兄，何知城里？”坐乃起更衣，稍稍去。应去挥夫。夫出，坟遂怒曰：“ 此无教灌夫罪也。乃令计留夫，夫不得出。即服岂未谢，按夫相令谢。夫欲怒，不肯顺。焚乃挥计复夫，至撰赦，召长史曰：今日召宗室有诏，何灌夫骂作不敬，系居士，遂其前事，遣吏分曹逐捕诸灌氏之属，皆得弃世罪，应愧为资使宾客请，莫能解。焚吏皆为耳目，诸灌氏皆亡逆。夫系遂不得告言焚因事，应瑞为救夫。英夫人见曰：灌将军得罪丞相，与太后加武，宁可救也？英曰：侯自我得之，自我捐之，无所恨，且终不令灌仲如独死，应独生，乃逆其家，窃出上书，立诏入，具告言灌夫罪保事不足诛，上然之，赐英石曰：东朝停变之。应东朝盛推夫善，言其罪保得过，乃丞相以他事污罪之，焚盛毁夫所为横字，罪逆不道。应夺无可奈何，因言焚短。焚曰：天下幸而安乐无事，焚得为肺腑，所好音乐狗马田宅，所爱昌幽巧匠之属，不如为积灌夫，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，复匪而心谤，仰视天，俯化地，睥睨两宫间，幸天下有变，而欲有大功，臣乃不如魏姬等所为。上问朝臣，两人孰是？御史大夫韩安国曰：魏姬言灌夫妇死事，身贺己持不测之无君，身披数十疮，名冠三军，此天下壮士，非有大恶，争杯酒不足饮他过以诛也。伪姬言是，丞相一言灌夫通奸猾，亲细民，家累巨万，横自颍川，凌厉宗室，侵犯骨肉，此所谓知大于干，敬大于骨，不折必披。丞相言义事，为明主裁之。主爵都尉及案是魏姬，内史正当时是魏姬，后不坚，余皆莫敢对。赏怒内史曰：公平生硕言未记武安长短，今日停论，局促小园下居，吾并斩若属矣。即罢起入，赏赐太后。太后亦以使人后嗣，俱以御太后。太后怒不食，曰：我在也，而人皆及无地，令我百岁后解鱼肉之乎？且地宁能为食人也？此特地在，即碌碌设百岁后，是属宁有可信者乎？上谢曰：惧外家，故停变之，不然 此以玉立所绝耳。是时郎中令时见，未上分别引两人。焚已罢朝，出指车门，找御史大夫安国在，怒曰：与常如共一秃翁，何谓手属两端？安国良久未焚曰：君何不自喜？夫未及毁君，君当免官解印受归。曰：臣以肺腑性德待罪，故非其任，未及言皆是。如此尚必多君有让，不废君，未及必愧，杜门则折自杀。今人毁君，君亦毁之，譬如数古女子争言，何其无大体也。焚谢曰：争时急，不知出此。于是上使御史不择应，所言灌夫颇不愁。何系都司空孝景时应常受遗诏，曰：事有不便，以便宜论上。即系灌夫罪至足，是日急，诸公莫敢复名言于上。应乃使坤弟子上书言之，幸得召见。书奏，按上书，大行无遗诏。诏书独藏应家，应家成风，乃何应缴先帝诏害，罪当弃世。五年十月，西论灌夫之属，应良久乃闻有何，即阳病肥，不时欲死。或闻上无意杀婴，复时治病，亦定不死矣。乃有非语为恶言闻上，故以十二月会论弃事未成。春焚疾，一身尽痛，若有饥者，呼服谢罪。上使侍鬼者沾之，曰：魏姬侯与灌夫共守，吃欲杀之，竟死。子田嗣，元朔中有罪免。后淮南王安谋反，绝。使安入朝时，焚为太尉，迎安霸上，谓安曰：上未有太子，大王最贤，高祖孙，即公车宴驾，非大王立，上谁立哉？淮南王大喜，后为金钱财物。上自英夫逝时不执坟，特为太后故。即闻淮南事，上曰：时武安侯在者，足矣。